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您欣赏由孟京辉执导的实验话剧《恋爱的犀牛》这部话剧的录音剪辑。这部话剧的编剧廖一梅在谈到这部戏的时候，他讲，对于幸运者来说，爱情可能是喜剧和音乐用来装点美丽的人生，但是另一些时候，爱是折磨的。而对于我来说，正是这种折磨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为什么是古希腊的悲剧而不是喜剧更能够体现人类精神呢？因为令人类能够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而是那些对不可抵抗的命运的倔强态度，保持尊严的神圣企图之类不可轻易谈笑的东西。恋爱的犀牛呢，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讲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为她做了一个人能做的一切。剧中的主角马路是别人眼中的偏执狂，就像他的朋友所说的，过分夸大了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在人人都懂得明智选择的今天，算是人群当中的犀牛，实属异类。所谓明智，便是不去做不可能、不合逻辑和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有着无数可能、无数途径、无数选择的现代社会，人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够在情感和实力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之点，避免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这是马路所不会的，也是我所不喜欢的。不单感情，所有的事都是如此。没有偏执，就没有新的创举，就没有新的境界，就没有你想也想不到的新的开始。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值得倾其所有去爱，但有了爱，可以帮助你去战胜生命当中的种种虚狂，以最长的触角伸向世界，伸向你自己不曾发现的内部，开启所有平时麻木的感官，超越积年累月的倦怠，剥掉一层层世俗的老茧，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在外。因为太柔软了，痛处必然会随之而来，但没有了与世界与人最直接的感受，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剧中人有具体的情境、具体的职业和具体的个人遭遇，但这些都不具有实际意义。我希望看过戏的观众能够感到，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坚持、可以坚持的。至于爱情的结局，不是这个戏里所关心的。那么以上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恋爱的犀牛》这部剧的编剧廖一梅在创作这部戏的几点想法。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这部剧的录音剪辑。剧中的马路是由郭涛饰演，明明是由吴越饰演。 Love me tender

这一切作用下，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感觉，就是所说的爱情。 有的犀牛喜欢生活在辽阔的草原，有的喜欢生活在干燥的茂密的森林，他们吃的食品也不太一样，有的喜欢吃草，有的喜欢吃树叶，有的草和树叶都吃。犀牛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文，是热带动物。世界上现存的犀牛有五种，黑犀牛、白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印度犀牛和爪哇犀牛。像图拉就属于生活在非洲草原的那种。 图拉是谁呀？ 一只非洲黑犀牛。 你养的？ 就算是吧。 你是动物园的？ 就算是吧。 真奇怪，犀牛我倒是见过，可是一个养犀牛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呢。人家说对动物有耐心的人对女人一定有耐心。不过你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普通的职业呢？比如说开出租了，当修理工什么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搞艺术的，像陈飞那样。不过养犀牛未免也太奇怪了。 我是有职称的，园林局核定的专业职称。 万一你不喜欢这头犀牛了怎么办？人家说现代社会不会英语、不会电脑、不会开车，就等于什么都不会。你会吗？ 你会吗？ 我会电脑啊，一分钟我能打110个字，是我们公司打的最好的。英语呢，日常用语没问题，开车我也会。 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考过飞行员。哎，我本来应该穿着那种收口的皮夹克，戴着风镜，出现在画报上的，样样都合格了，除了这双眼睛是柠檬。 什么？啊，对了，柠檬味的口香糖。昨天我对陈飞说，他们都说我对你太好了，你不配。你猜他怎么说？你想都想不到。他说我就是要不配，我要是配了，不就显出我好了吗？你见过这么有个性的男人吗？他说我是阴谋家，说我对他好是想霸占他。他说我是强权制度民间化的体现，还有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道德化企图。 柠檬味的命令。 我静静的躺在床上，一回一挂着我的白天，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墙壁上布满了我的夜晚，被子里撑着睡，撑着思念，窗帘里卷着风，卷着心愿，脚步都踏在我心坎上，他我变成风中的树叶，一片片随着那转动的空气发动。 学员们，昨天我已经讲了如何识别你爱的人和公众美女之间的差别。今天我们的课程是进行倾诉训练，这在恋爱中是至关重要的。哦，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段像今天这样，语言表达能力成为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能力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生活中，如果你爱一个人10分，但只能表达出1分，那远远不如你爱他1分，却能表达出10分。这就是一个智者和傻子的区别。为了把你们培养成跨世纪的恋爱人才，请记住，倾诉的要诀有3：一，必须选择好倾诉的情绪，能在几种情绪间穿梭，往复游刃有余，达到统一，那是最高的境界。2，必须相信倾诉的真实性，从而使倾诉具有影响他人的能量。3，必须选择适当的环境，不适当的环境会使最好的倾诉变得愚蠢。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没有父母，没

前月下，海誓山盟，甜甜蜜蜜。没有勇气的人，唉，找个女人和你作伴吧，但是千万不要说爱。 女儿却飞回南方，我不是鸟儿，不需要南方。树叶都面对着阳光，我不是树叶，不需要阳光。 哎，我说马路，你怎么整天嘴里边嚼着块口香糖，装得跟美国人似的，连晚上睡觉也嚼，你事儿不事儿啊？ 哥几个，我给你们一人买了一张大中彩票，谁要是得了奖，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一半，分你1%算我有良心。估计我还舍不得，300万的1%，那才3万。 你就跑个腿儿，就你那两条狗腿，哪条值15000？ 马路交钱。 我不要。 集体行动。 我没让你买，这违反我做人原则。 你还有做人原则？ 当然了，谁像你啊？怎么合适怎么来。 那就是我的原则。 我不要，我没这个运气。我也不想给那个幸运的小混蛋兜里添钱。 你怎么就知道你不是那个幸运的小混蛋？ 就我这样子，你们看像吗？ 马路，你是不是又看那本《恋爱的100种技巧》呢？ 还在上面打波，你无聊不无聊啊？ 真无聊。 在广播电台给他点歌， 你不会这么干吧？ 你不会这么干吧？在生日或者情人节的时候送鲜花给他， 你不会这么干吧？ 你不会这么干吧？还准备天天接他上下班， 你不会这么干吧？ 没准儿， 对，没准儿。 没雨了， 你肯定还给他写情诗了， 你肯定给他写了，你肯定是这样写的： 我是想壮公犀牛，我的皮有1寸厚，最喜欢地方是烂泥塘，我是性感的母犀牛，我的皮有2寸厚，我们的爱情是天仙配。 新鲜的辣皮为你准备，鲜花如笔陪你睡。 就为了一个有复印机味的女人。 哎，你怎么了？ 没事。 哟，你受伤了？ 我找他去了。 找谁呀？ 你喜欢的那个人。 那你干什么呢？ 我给他说，让他好好待你，或者离开你。 那他怎么说？ 我要让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为了让你和我都明白，他是不可改变的。他会对我很坏，而且不离开我。你干什么？ 再找他去。 哎，你还想挨打吗？ 他们会对每天打人感到逆烦，再说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别让我看你一眼。哎呀，你坐下，我给你擦擦，你在流血呢。 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 这是什么？ 我写给你的诗。 你会写诗？ 哼，可能只适合刻在犀牛皮上，不过确实是我写的。 明明， 有好东西给你吃。 蛋糕？怎么回事啊？ 给你的。 半夜吃蛋糕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吃不吃啊？ 你让我吃我就吃吧。 好吃吗？ 嗯，好吃。 我下班特意给你订的，鲜奶油加水果。 哎，谁过生日啊？你不是10月份吗？ 是你呀。 我是冬天生的。 傻瓜，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哦，好好好，你说我哪天生日我就哪天生日。 给你 什么？ 钱包，这是给你的礼物。 送给我的？ 不好的，多加商品，我想一定要买一样你每天都需要常常能看到的东西，这样你一拿出它看到它就能想到我了。喜欢吗？ 喜欢。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亲我一下？ 亲你？ 我等了你很久， 从傍晚就在窗口张望，每一次脚步声就像踏在我的神经上，让我变成风中的树叶，在空气的颤动中瑟瑟发抖。 我不是在做梦吧？关大爷无所谓，真的假的，梦的醒的，只要他在我身边，一切都无所谓。 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誓言了，誓言和吃饭送花没什么差别，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会让你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你等着瞧吧。 选择的信息时代，死心眼这个词儿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疾病。 忘了他吧， 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了他，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别人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屈辱，忘掉爱情，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可我决定不忘掉它。 泄露出来，他自己仿佛意识到了，羞愧似的，故意为他表现得粗鲁无礼，就像小野兽朝天空，自出他还很稚嫩。 人的力气，做出不可侵犯的样子。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我渴望已久的心田。你永远不知道，你是我难以忍受的饥饿。 自己的话 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以一张平静温和的脸面对他，我就不会去见他。现在我可以做到了。以前我不能够相信一个人的愿望可以大到改天空的颜色、物体的形状，使梦想具有如此真实可触的外壳。现在我明白，那是因为愿望还不够强大。明明，我没事了，你不生我的气了吧？也许我天生就是个疯子。 外面下雨了吗？ 好像还没有。 还没下雨。 不过街上的人都带着雨伞。 他们并不看天，他们只听降水概率。雷打了这么久还不下雨，就是太闷了。这种天气我总是遇见重生，无法安宁。生活又回去了，但我每天的体力消耗仅仅是从屋里的这头走到那头，我开始睡不好觉。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欲望，我开始不因感情去渴望男人，还是因为欲望。让人坐立不安、无法安眠的情欲，这真是太可怕了。我已经无法忍受独自度过一个又一个平静的夜晚，我的身体骚动着。 你有几天没上班了？你是不是病了？ 谢谢，不用担心，我看得出我的主管对我有某种偏爱。这个还是给你吧。那天是陈飞的生日，我等他到深夜他都没有来，于是我把蛋糕、礼物和我的热情都给了你。 我那天晚上不是在做梦。 陈飞在他生日的第二天就走了，一个遥远的国家。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决定忘掉。 你是说我那天晚上不是在做梦对吗？ 你就当他是做梦好了，那本来也不是属于你的。 那么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怎么了？ 你来了还是没来？ 你在说什么？ 天哪，你真的把我给搞糊涂了，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你是指夜里的事？ 对呀、啊、 怎么你不喜欢 啊？我真不知道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不重要了，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什么结束了？结束的是那个艺术家，我们才刚刚开始。 没有我们以后只有我。 我跟你说过，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别跟我比着说甜言蜜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等着瞧吧。 过分，太过分了，搞得跟情圣似的，好像世界上就有他一个人会发情，别人都是雌雄同体。 他每天晚上都去上电脑课，还有英语课，他星期天还去学车。每天还提着个公文包去动物园， 他还写诗、 弹琴、 唱小夜曲， 不吃大蒜，天天洗澡， 嚼口香糖， 老换袜子，还想减肥， 完全放荡。 教他使你聪明理智，都是难。 你们好。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建造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钟表已经胜利完工。 它巍然屹立， 坚不可摧， 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在这个洋溢着快乐和紧张气氛的钟表制造现场，您又想到了什么呢？ 还是彩票。 对了， 建造大钟的彩票奖金已经累积到 500万元。 如果我得到这笔钱，我就会在我的家乡建造一座世纪希望小学。 如果我得到这笔钱，我就全部用来在新世纪和外星生物建立联系。 如果我得到这笔钱，我将对人类的环保事业做一点贡献。 如果我得到这笔钱，全部用于还债。 奇迹今天就要发生了， 奇迹此刻就要发生了， 有十几亿双眼睛在注视着这儿呢。 谁将成为新世纪的幸运儿呢？ 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听众， 幸运儿已经产生了。 幸运儿，你叫什么名字？ 马路。 据确认，马路的彩票有效，身份无误，500万元当场奉送。 幸运儿，我想问一下，这笔钱你准备怎么用呢？ 钱本身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其中一部分我答应送给我的好朋友。我养着一头犀牛图拉，我准备给他买一只非洲母犀牛作伴。 这真是个不俗的主意啊。那么剩余的呢？ 我说的这些话所有人都能听见吗？当然都能听见。 明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马路。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我能让你幸福，我就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我已经准备了很久，学了电脑、英语，上完了恋爱训练课，还学会了开车。现在我终于有了足够的钱。钱本身没有什么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他们都是你的了。 我不要你的钱，你有钱别人也有钱，我为什么要你的？何况你想要的东西我不想给你。 不，我不要你任何东西，我要给你东西，我要给你幸福。 谢谢你，你还是把你的钱留着自己用吧。 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要你的钱和你的幸福。 为什么？ 你还是用你的钱做些让你自己高兴的事。 能让我高兴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 为什么？别说你不需要钱，你不喜欢钱，你可以为了钱去当别人的情妇，这些钱有什么不同？ 你能强迫我要吗？我愿意做婊子挣钱，这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受不了你这副圣人式的面孔，我不爱你。我不想听见你每天在我耳边倾诉你的爱情，我不想因为要了你的钱而让你拥有这个权利，你懂吗？ 那我要这些钱还有什么用？ 千万别听他们，如果有人天生这么下贱，把别人的好意当做狗屎，我看你对待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也当做狗屎。 对，狗屎。 没错，马路，他根本就不值一提。假如说他现在说爱你都不能信他，何况他这种态度。 对呀， 天涯何处无芳草。 不是，这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较量。 如果我今天顺从了，我低头打倒了，我傻逼了，我将永远在你们眼中做一个正常人。在生活中崛起一些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可什么也不要。 傻瓜！ 我知道，这些钱对我来说很多，对另外一些人则很少。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能和我比，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而他们不能。明明， 我要走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你去哪儿啊？ 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 你要去找那个？ 也有很多次我想要放弃了，但是他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他会永远的在那里隐隐作痛，一想到我以后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点疼痛而变得暗淡，我怕了。爱他，是我做。 的最好的事。 你在说什么？ 我听见你刚才这么说的。 那你明白了？ 我一直都明白。 那你不走了吧？ 我走。 好吧，那我送你。 谢谢你。 根本就不明白，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让你离开我。那天晚上是你让我不要我离开你，所以你早该明白，你是哪儿也去不了的，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找回来。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别挣扎，挣扎没有用，我们是注定死在一起的。 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你这个疯子，你放开我，救命啊。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换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中。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的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 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如何爱你呢？我默忍受一气而眠，我偷生喊叫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我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我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众人怜悯。我走进精神病院，我爱你爱疯了，还崩溃了，还是我在你的窗前自杀。明明，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是聪明、灵巧、伶牙俐齿、愚不可及的，我亲爱的，我的明明。 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我想为你放弃一切，可又没有什么可以放弃。如果在中世纪，我会去做一名骑士，把你的名字刻在每一座被征服的城池。如果我是天文学家，有一颗星星会叫做你。如果在沙漠中，我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去滋润你干裂的嘴唇。如果我是哨兵，你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口令。如果我是诗人，所有的声音都会为你歌唱。如果我是法官，你的好恶就是我最高的法则。如果我是神父，再没有比你更好的天堂。如果我是杀人如麻的强盗，他们会祈求你来让我俯首天耳。如果我是西楚霸王，我会带着你临阵脱逃，任由人们耻笑。 可我什么也不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普通人，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你要干什么？ 明明，这就是图拉，我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伙伴。图拉，别怕，我要带你走。 我说的是， 在沼泽上面， 这感觉 在幽谷上面，越过山和森林， 干皮 越过云和大 地，人的每一处都得到你来， 越过太阳之外， 也许那天月亮靠近地球 之上， 太阳直升北， 越过星空世纪的乌鸦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 内蒙形成的低气压， 前面就是宽阔的非洲草原， 或许是来自 夕阳挂在长颈鹿边长颈鹿上，万物在雨季来临时焕发。 我刚吃完了长治留在手指上的清香，他忘了刮 的心和我自己，你收留他们吗？我心爱我的妹妹，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一切路口的警察为你亮起绿灯，让你顺利通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位， 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包藏了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话剧《恋爱的犀牛》的录音剪辑，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好，朋友们再会。